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因为魂技的释放，他感受到了这第六魂技的特质。他发现，小五的灵魂确实依附在这第六魂技之中，而且使用这个魂技几乎不会消耗自己什么魂力，只是小五不能出现的时间太长。不消耗自己魂力是以消耗小五的灵魂之力为代价的，一旦小五的灵魂之力消耗过度，那么他就真的会消亡。平时的他还是必须在自己体内才能保持灵魂之力的完整，也就是说，为了不让小五受到伤害，每次使用这第六魂技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确保小五的安全。自己想要通过使用魂技而一直留在他身边是不现实的。 白鹤前辈，我认输了。 唐三轻搂着小五飘身落地，在他那坚定而执着的眼神中，小五有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这才不舍地重新融入到那绚丽的红色魂环之中。他们虽然不能交谈，但却可以通过灵魂的碰触感受到对方的情绪。唐三也不知道小五的灵魂之力每次能维持在外面待多长时间，但他绝不会冒险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以后绝不使用这第六魂技，不让任何伤害小五的可能出现。五道身影合而为一，白鹤不解地看着唐三。 你为什么要认输？我还没碰到你。 不，我输了。我施展的第六魂技已经不算是与您比拼速度了。 不，你没有输。我的第八魂技也同样不是纯粹的速度增幅。我既然施展了分身来增强自己的速度和控制范围，你自然也可以施展魂技避免被我触碰。这是公平的。继续下去，输的只会是我。 行了，你们也不用互相谦虚了。我看这样好了，老白鹤，你没输，唐三，你也没赢。这场比试就算是交个朋友，不分胜负，大家皆大欢喜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喝酒去。老杨那杆破枪恐怕明天才来，咱们今天先喝个痛快再说。 不论从年龄、身份、等级，白鹤都不愿意占唐三的便宜。牛皋的说法他也是能够接受的，但是他的心还是沉甸甸的。唐三展现的只是他的速度，以白鹤的实力当然看得出唐三绝非敏攻系魂师，非敏攻系的魂帝与自己这纯敏魂斗罗都能抗衡那么久，如果真要让他形容的话，那么眼前这个青年只能用怪物二字来描述。虽然这场比试以平局收场，可之前他输掉的那100金魂币却是实实在在的，真这么回去的话，恐怕敏之一族就要断粮了。众人一起向餐厅走去，白沉香故意落在后面，用脚踢了踢胖子。马红俊不但没有怒，反而大为惊喜，赶忙一脸谄媚地看向白沉香。 美女，有事？ 那个唐三，和你是朋友吧？ 我们是最好的兄弟，他是我们唐门宗主，我是副宗主。嘿嘿。 白沉香对马红俊说他是副宗主这事儿一点也不怀疑，之前胖子也展示过自己的实力了，那强大的凤凰武魂给白沉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胖子的显摆还是成功的。 那他的那个第六魂环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个十万年魂环吗？可是又怎么会幻化出个美女来？而且那时候我爷爷好像也拿他没办法。 美女，这你就别问了，自己看吧。我只能说，三哥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魂师，哪怕是那些封号斗罗，在我眼中也比不上他。我相信，有一天，三哥一定会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。 还副宗主呢，连这点事都不敢说，我看你就是他一个跟班。 随便你怎么认为吧， 我和三哥的关系又岂是你能明白的？ 说完他骤然加快脚步，不再理会白沉香。白沉香愣了一下，他对自己的魅力很有信心，也看得出胖子对自己的那点龌龊心思，可此时看着胖子的背影却觉得有些不一样了。这人虽然胖，但正经起来的时候身上会自然散出一种特殊的霸气。 难道这就是来自百鸟之王凤凰的气息吗？ 胖子当然不知道白沉香在想什么，但他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己与这个美女恐怕无缘了。再次坐到酒桌上，唐三发现白鹤没有用大碗喝，他的酒量与泰坦和牛皋也是不能比的。酒菜虽然很好，但从一坐上酒桌，白鹤就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还不时看向自己。此时唐三已经从看到小五的情绪中渐渐恢复过来，至少他可以肯定小五真的没死，而且一直都和自己在一起，这就足够了。只要小五还活着，还真实的存在，自己就一定会将他复活。 白鹤前辈，我敬你。 嗯，当今天下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了，看你这年轻人，不得不感叹我们这些人已经老迈，今后的魂世界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啊。 前辈，我也不瞒您，我父亲的名讳是唐昊。 白鹤的身体骤然一僵，猛地抬起头，看着唐三的目光也骤然变得凌厉起来，而唐三依旧是一副怡然自若的样子。白鹤的目光再转向了牛皋和泰坦。 你们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 嗯，他是泰坦带来的。刚开始，我和你的反应一样，这小子虽然出身昊天宗，却并不是代表昊天宗而来，他代表的只是自己。而且他的堂门也永远不会并入昊天宗之中。坦白跟你说吧，我和老星星都已经决定带领自己的宗族加入堂门了。堂门暗器你也看到了，以后这就是宗门的主营，老星星负责制造，我负责建设宗门。老白鹤，你也带着敏智一族来吧，要是唐三亏待你，我们也不会答应啊。有什么不顺心的，咱们还可以随时罢手不干，这宗门就相当于是咱们自己的嘛。还有比这更优厚的条件吗？昨天呼延震带着他象甲宗的人刚来过，我这玉之一族也干不下去了，也正是因此我才下定了决心。我们年纪都不小了，现在我们还活着，勉强能带着宗门混口饭吃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单属性四宗族都不适合单独生存，优缺点都太明显了。你想看着我们单属性四宗族渐渐没落下去吗？这唐门相当于把我们四宗族重新结合在一起，唐三宗主就是我们的粘合剂。 好啊，你们两个老东西，刚才是故意给我下的套，居然一起骗我啊。 你这个人呐，一向傲气的很，不让你有点心理落差，你能那么容易接受吗？老白鹤，我们兄弟已经多少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，少主的性格我很清楚，他的天赋呢你也看到了，相信你也发现了，少主出身昊天宗，而武魂却不是昊天锤。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继承昊天宗直系血脉啊，而是因为少主本身乃是双生武魂，只要我们好好辅佐他，未来少主一定会带领我们唐门在魂师界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。武魂殿固然强大，但我们只要背靠两大帝国，根本不需要怕他们什么。来吧，老白鹤，你们敏之一族不是最渴望强大吗？有了咱们唐门的暗器做保证，还怕实力不增强吗？今天你看到的这些暗器还只是最基础的，以后我们还会制造出更加厉害的。 白鹤一时间难以消化这一连串的消息，猛地干掉了面前的烈酒，看看牛皋，再看看泰坦，依旧有些犹豫。他并不是信不过牛皋和泰坦，虽然他们先前骗了自己，但也是好意，可是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顾虑。 这件事老杨知道了吗？ 他还没来，老山羊来了，我们也会尽量争取他的。哎呀，只是以他那脾气还真不好说。不管怎么说，少主都是出身昊天宗，老山羊对昊天宗的怨念太深了，恐怕不好说服呀。 我明白，你们也都是好意。我们冥之一族确实很艰难，但是老山羊对我有恩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些年来他们破之一族的收入最多，多亏了老山羊一直支援，才令我保留下这最后的一丝尊严。如果老山羊和他的破之一族不加入，我绝不能独自去。 在单属四宗族的四位族长中，泰坦和牛皋的感情要好，而白鹤与破之一族的族长关系更加密切一些。破之一族族长为人孤僻，和泰坦牛皋关系虽然也还过得去，但也算不得太亲。一听白鹤这话，两位老族长的眉头都皱了起来。白鹤的心情他们都能够理解，可是如果就这么放弃了，他们也实在有些不甘心。很明显，白鹤是动心的，唐门暗器对他的吸引力相当大，更何况他的这些老兄弟们也都在。 白鹤前辈，那这么说，如果破之一族同意加入我们唐门，您也会带领敏之一族加入了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